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长字跟我来念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广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坏事包张望带着凤旗鱼斗追踪着英王君臣三人，来到了万隆藏风岛的接应点陶家庄的外围，并声称自己也是从剑山逃过来的，是作为断后的力量来保护英王的，而且现在有要事要向英王禀报，马上得进庄。接待他们的小头目高亮告诉三位，我们已经禀报进去了，过一阵就会有庄里的人带你们进庄，但是呢在来人之前，你们只能先在这儿委屈一下，休息休息，饿了呢这儿有窝头吃，但是有点硬，味道不太好，也请几位将就。之后呢，高亮又主动提出来要给他们三位熬点小米粥，就着窝头吃。那么这位高头目为什么会对这三位来历不是很清楚的人这么热情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高亮说了，那这窝头惨点，我这有当年的小米儿，真正山泉水，三庄都喝这盐水，甘冽清甜。您这凉着喝也行，热着喝也行，沏茶最好。我这水可是今天新挑来的，我这有当年的小米儿，这么着，我给您浆浆糊糊啊熬这么一锅小米儿粥。熬完这小米粥呢，您把这窝头掰喽，泡软了您再吃，有这咸菜，您就不吃这窝头呢，来两大碗小米粥，今儿晚上也挨着过去了。哎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漱口都是满天星的。凤旗和鱼斗这二位都是北京人啊，打小这二位都是锦衣玉食啊，尤其凤旗那家里边是凤少啊，人称凤少爷。一听说哎，这小米粥还行，您琢磨剑山他当过驸马，两任的驸马，是现在他吃上他不救活，他一听这山泉水熬小米粥啊，这还不错。你还别说，高头目，这我听着行。您给兑点小米粥得了。哎，那行嘞，我先给您投这小米儿。张望呢，把自己的兵刃包裹往那床上一撂，歪着身子，他岁数大呀，头上勒着这个 铁头陀这箍啊，一揣袖，这眼睛半睁半闭，也不知道他睡没睡，冲上嘴了。这俩小孩呢，要没瞅见窝头呢，也不觉着饿，一瞅这窝头呢，还真有点饿了。窝头跟这摆着可不吃，为什么都不好吃啊？咸菜跟这搁着，干吃咸菜齁得慌啊，净等这小米粥吧。一瞧这高亮啊，一投这小米儿，呵，敢把这小米儿往这个锅里边一倒，就知道不错。为什么？这小米儿倍儿黄，焦黄焦黄的。敢拿水呀、啊，这么一投这小米儿，里边瞧不见沙子虫子。这小米儿还真好，也就投了一货，把水就啊逼出去，这再重新倒水。小米粥也不是当时就熟啊，坐到火上啊，高亮给熬这小米粥，他一熬这小米粥啊，凤七瞧出点新鲜东西来。怎么，他熬粥这勺可真讲究，怎么呢，一把铜勺，红铜的一把铜勺，背儿挺长，这手勺呢投了这勺头啊挺大，后头这个勺把呢，勺柄呢挺长，因为铜的你要是短了啊，它烫，挺长的攥到后头，哎，它紧着货了。为什么？小米这东西好抓底，你熬粥你不管它，一会儿底糊了，上头也不黏糊，老这么霍楞着。单等锅开之后呢，它熬这小米粥得熬会儿，拿这大红铜勺这么一熬这粥，凤七一瞧，行啊，你别瞧，穷山配壤野店荒村还有这么个好东西，这把勺还挺讲究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粥熬得了，拿仨大碗，把这小米粥盛了三碗，把这粥锅顺火上给它端下来了。一会儿您要喝呀，咱们再热。哎，这三碗粥给您熬得了。三位醒醒吧，醒醒，把这位师傅也叫进来，一块啊喝粥吃饭吧。这是凤七约斗叫张望，张望呢揉揉眼，晃晃悠悠就奔这饭桌。高亮呢这儿是拿手巾擦筷子，把这筷子擦得了吧，一掉个儿不能递这筷子头，递这筷子把递这头，拿这三双筷子往三位手里递，他手里边站着手呢，他递这东西。张望正走他跟前儿，张望这手倒背着，那二位呢接筷子呀，抓窝头，端这碗好吃饭。张望不端这粥碗，他奔这高亮可就去了。高亮正伸手递筷子，张望手多快。您要听咱这套书，您知道张望是江湖上的独行贼，他是这出身。心黑手狠，胆大敢招呼，打他年轻时就这样，要不他怎么叫坏事包张望啊？泥腿僧坏事包张望在江湖上名声最恶了，现在他是小好了，但那招还都是那狠招。他不伸手接筷子，他接他这胳膊，一接他这胳膊，一拧他这二棒子，有关节他会呀，一扣住他这肩头，就是往下一摁他，这人可就让他管住了。他也不知道这位干嘛治他，哎，您就这么一侧脸儿，可要了命了。张望拿自己一只手摁住他肩头，可就把这只手腾出来了，胳膊肘一压他后脊梁，把他这人往这桌上一摁，一伸手一抄这碗新熬得的小米粥，照着高亮脑袋上啊，咵嚓就给扣上了。这下好悬没把高粱烫死，水烫好办，水烫一层皮，这粥要烫了，他往里走，自己又腾不出手来往下抹子，惨叫一声，这一碗热小米粥可就扣高粱脑袋上了。连凤七鱼斗都不干了，张望你干嘛，人不就这粥熬得慢点吗？你又睡觉去了，你要说你没睡，你嘴急等这口饭吃，你犯脾气也行， 您这好脾气也太大了，人家熬了半天粥，一伸手把这碗粥就扣人脑袋上了，你把他烫死晕，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一撒手啊，高亮爬不起来了，搁谁也爬不起来了。您琢磨，一碗滚开刚熬得的肉粥扣脑袋上，拿俩手一捂这脸就地打滚啊，愣着干嘛？绑！这哥俩一听还让绑上，那绑吧，把高亮给绑了。绑完了，高亮坐着连声哀嚎。哥俩不干呢，张爷，您可是老江湖，是不是？我们也说了，这道都跟着您，可您就是老江湖，您也不能这么行事啊！您得说说他怎么招着您了。怎么招着我了？他熬粥的时候，你们俩干嘛呢？你们俩瞧着他熬来的，他往粥里放东西，你们怎么不瞧着？他多的往粥里放东西了，他一直就那么熬啊熬啊。这个张望啊，走到这粥锅这儿，一伸手，把这铜勺子拿起来，攥着这勺子头，一亮这勺子把，大拇哥一推这勺子这把这头，捅一下，哟，里边是空的。拿着这勺子把往哥俩面前这么一亮，瞧见了吗？哥俩还头一回瞧，这勺子把怎么还空一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里有药。这小子就趁熬粥的时候，把这药就下在这粥里边了，不是毒药，也是蒙汗药。婶子，这粥别喝了，窝头也别吃了。哥俩一听，哎呦，张望老江湖瞧出来了，赶紧靠墙根那儿眯着眼没睡觉，全贼着呢。是那么回事不是？问问他。攥着这铜勺过来了，这位脸烫坏了。整个这一碗粥扣脑袋，眼也睁不开了，也知道今儿好不了了，现在俺给捆着不挨了。这怎么回事？高亮一咬牙，什么怎么回事？要你们仨人命，我们仨没招你啊，初次相识啊，你当你的差，我们进我们的庄，就算行藏被你瞧破，也不至于往粥里边下药啊，那你这一碗粥挨得不多。张望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仨人是到庄里边当奸细的？好，赶紧一过桥啊，这英王富昌啊跟燕普俩人聊天，怎么样，咱们这就算到了万林庄了，哎，到了桃园陶洞天这儿，爷家您就算踏实了，有什么事也没大事了。哎，好可惜，我这一座剑山毁了。 是的， 可恨，我不恨别人，我就恨这张望，这和尚好不容易东西了，您恨他我还恨他呢。千岁，别让我瞅见那小子，让我瞅见那小子我立马就要他命。君臣俩人聊天就骂这张望，高亮机灵，高亮在旁边得问问二位，二位您说这张望是干嘛的？一假和尚，假头陀，多大岁数？60多岁。这人什么穿着什么打扮？张亮爱问呢，燕普爱说，把张望这模样呢全都告诉高爷了，高亮满知道了。这一过桥，高亮就瞧出来了，甭问，这就是燕普燕道长说的那张望，拿他。他一人闹不过这仨人，他想立独功，他往粥里边下药，哪知道现在让张望给瞧出来了，一碗热粥扣他脑袋，好悬没要的命，现在只求速死。张望既被你瞧破行藏，我赞成你是江湖上的老么大的英雄，我玩不过你，死你手就算认命。可是有一节，你还别往万林庄里去，到了万林庄里边你有死无活。哦，张望一瞧好横了，小子让我瞧出来一碗热粥扣脑袋上了，还撒狠呢。那么爷爷，我就要进万林庄，小子你说怎么能进这万林庄？你告诉我怎么进庄的道路，我自去送死，有人替你偿命，你死的不屈。你要不说实话，看见没有， 还有多半锅粥呢。这点粥我全便宜你， 想死都不能死。 高粱一瞧，他说得出来办得到。好嘞，小子，你要痛快的给高爷我来一个了断，就告诉你也没什么。进了万林庄，你就找这树上有白道，你就拐弯。见着这棵树上有一白道子，你就拐；见着有这树上有一白道子，你就拐。你可就到了陶家庄了，并非虚言。亮，你也不敢说瞎话，把他嘴堵上。金莲花凤旗和这个小莲花鱼斗，把钻天薄花蛇高亮这嘴堵上了。张望瞅着他，小子，打这儿说，我进陶家庄。到了陶家庄里头，我们三个人要活着回来了，放你，咱俩算交个朋友。说我们仨要活着回不来了，对不起了，你活活饿死在这屋，可就没人管你了。看你的造化，你还别撒狠，你现在就保佑着我能平安而回，那是你的便宜。走。三个人这才顺着三间屋出来，往林子里边走。到林子里边这么一瞧啊，呵，有这么一棵大树，树上很明显画着一白道。再看其他的树啊，转弯也有好多路，那就不知通到哪儿了。走，见白道咱们就拐弯，走拐，哎，一拐一瞧，这还真有一条路。顺着这条路往前走着走着，这有一棵大树，树上有一白道，走，接着拐。哎呦，这通转的哦，左一圈右一弯，在这片林子里头转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猛然间头了有这么一片村庄，书中带烟，已到陶家庄。这可就是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的家里头了。二位哈，商量商量吧。那小子我制住了，道我打听出来了，把你们二位也领进来了，要死别仨人一块死，咱们既为了露脸呢，是不是？这一回探陶家庄，咱们分分工，各走各的，谁瞧见谁被祸遭擒了也别救，顺原路出去，见白道就拐弯，见白道就拐弯，拐出一座万林庄。可是咱得对得起这姓高的。到那三间小屋那儿，把人绳子一拉，嘴里边堵的东西掏出来，别让人饿死，咱可缺德。哎，他也罪不至死。谁活着出去，别忘了他就是了。要都死在里头，那该着他命屈，他就饿死那屋了。咱们仨人分头行动，咱可说好了，要瞧见谁让给逮住了，不许救。那显得咱们仨人多不义气。哎，那咱把话说清楚了。我要让人逮着，你们俩要救我拦不住了，咱可把丑话说头了。我要瞧见你们俩让人逮着，我可不管，我跺脚就走。第一，你们俩能耐比我大；第二，你们俩辈儿比我大；第三，我为了搬救救兵，我不是为了独得性命。咱们有力的使力，没力的使智，就是这主意。于斗一听，对，就这么办。凤琪，咱可就听张爷的，就听张爷的。那您呢，由这边进庄，我由这边进庄，咱们里边拿旗儿走。三个人各纵身形潜入陶家庄，不表别人，单说张望。张望是滚几爬坡，把当年行走江湖当贼的这些手段拿讲出来，可就夜入了一座陶家庄。眼看来到中院了，高大的房屋，自己在南房。往后坡上一趴，下巴颏往中脊上一搭，不敢站起来。那里边都什么人物？巍然的欠一点脑袋往下瞧，顺前坡往下一看，好寸了。怎么？人家北屋门窗完全打开，灯火通明，人家一点都不在乎。正当中居然稳坐，那就是英王富昌富伯臣。上手端然稳坐，云台剑跟燕普燕云峰；下手相陪两个人，一个谭天谭桂林，一个书中代言就是本宅主人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。君臣人等正在谈话之际，那我问问您， 这剑山怎么就完了呢？就这张茂，打这儿谈天燕普跟英王三个人，张望怎么长，张望怎么短，千刀万剐，该死的张望那就什么难听说什么了。那么大英王富昌燕普这都没骂过街的主，今儿都撒孙骂大街了，把张望啊骂的好像没骂话了。张望不太在乎这个，都有点听不下去了。怕这后婆人一听，你瞧我这夜探陶家庄，这玩意儿挨骂来的。这凤琪跟小莲花鱼斗俩人不知道没到，这要一到喽，日后要活着出了万林庄，这落一辈子话瓣儿。我们俩人亲耳听见人四人坐屋了，大骂张望了。张望心的话愣让你打死，别让你把我骂死啊，太难听了。有心还言，暴露身份我下去，哪位我也打不过呀。那二位到没到呢？张望趴在这房上进退两难，就看人家陶渊陶洞天站起来了。三位暂且稳坐，我家中有点小事。好，您请自便。盖天敌手陶渊陶洞天缓步出了北屋正房，来到天井当月，用手一指南房后坡中脊之上，我说姓张的你怎么不害臊他们三位这么骂你，你愣跟那儿趴着不动，这要换别人早就受不了了。想当初江湖上你也有自有号的人物，怎么愣挨这窝心吧就不敢下来了？既然来到陶某的万林庄，姓张的你还想活着回去吗？豪横的也是一死，窝囊的也是一死，叫陶某我看你也不必在这趴着了。哟，张望使之陶洞天能耐太大了，人知道了我跟这儿趴着白挨半天骂呀，早下去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好寒碜了。张望万般无奈，一伸手亮出来自己一对点钢峨眉刺，站起身形脚踩中脊，姓陶的，你张爷爷我趴这儿，这是高耸，这是我瞧的真着，我要早下去早取你的性命了，我下去不太敢下去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下去就是死，让人逮着活不了啊。不下去都点了我名字我还不下去。一望两望，哎呦，这两位小祖宗你们来没来呀、啊、咱一块下去我也好跟人比划比划呀。张望一咬牙一狠心，抖动自己一对点钢峨眉刺，现身形要下万林庄，惹出来三小夜探万林庄一段热闹回目是尽在下回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，长大